时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程程，现在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读了博士以后呢，我才发现做科研的艰辛，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博士期间好好做研究，多发论文，顺利毕业。要是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相伴一生的人就更好了。 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0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又到了离开学更近一天的日子了。 对， 不知道这个现在马上准备开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照例来为大家送出小小的提醒。那么经过一个长假的这个分离之后啊，马上就要开学，这个时候同学们之间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会变得更漂亮。女生一般会变得更漂亮，男生呢就会又老一岁。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同学和老师。 有那么早吗？老的 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有一些人长得比较着急，上大学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显现出来了。可以大家相互联络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暑假的见闻和一些新鲜事儿，相互的关心一下，表达相互的想念，还有对新学期的期待。不仅能够增进同学老师之间的感情，而且呢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的能力。 其实有一些朋友啊，就有一些同学朋友可能是没有那么愿意开学哈，甚至说可能会对上学有一些焦虑啊，甚至是恐惧的心理。 那是谁？ 所以我是没有了，但是确实是身边有一些同学可能是不太喜欢开学。比如说上学期挂科挂的太多了呀，或者是觉得有哪一门专业课自己就是肯定是过不去啊等等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向心理医生去寻求帮助，尤其是在学生阶段哈，就当那个内心当中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跟医生或者跟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没错，这个现象呢，其实上也是专门有一种这个称谓来称呼它，叫做暑假综合症，或者说是开学综合症。也就是大家在这个暑假经历过比较放松的生活之后呢，一到开学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萎靡，包括刚刚赵爽说的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比较紧张、焦虑啊这种情绪出现，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能够尽快的适应新学期的节奏。 当然了，这个为了适应新学期呢，这个国航的福利又来了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优惠码，还有国航的纪念品一份。 说到这个开学呢，除了国航的福利之外呢，我们这个来自于982啊青年广播的开学小分队也是在近几天啊去到了北京的各大校园当中，来看一看新生入学他们的所见所想，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相信大家可能都对自己大学入学时候的那个场面啊还记忆犹新。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我们前商的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小分队，来看一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Hello， 张月，你好，是张月吗？不是张月。 哎，这好是一个新的面孔哈。 Hello， 你是新同学吗？ 好吗？这个国航寻找最美的新生啊，这里是中国传媒大学。刚才在前一时段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刚刚从南门进来的那个报道的这个情况。 刚刚是这个介绍了从南门介绍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我们信号有一些中断哈。他在说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虽然现在声音暂时传输不过来，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应该是新建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湖吧。反正我们上学那时候好像是没有。后面呢，就是著名的这个大悦城，是阅读的阅， 阅读的阅， 对吧？是应该是一个大的图书馆。我就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全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近些年来新建起的哈。 你好。这个现场的声音，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传输哈。这个现在这位新同学呢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面哈。那我们再次来尝试一下声音连通一下这位新同学哈。你好。 哎，Hello。 好的。可以了，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 画面又回来了啊。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从南门一直介绍到这里，现在我们来到了传媒大学啊，这个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这个最繁华的地带，我们来到了星光 CBD。为什么叫星光 CBD 呢？这里有山有水啊，有美景。首先看在我们这个画面这边啊，可以看到这是星光的食堂，这里的美食真的是很多人的留念，而且曾经的国交饭店也搬到了这里，更是很多从广院毕业的人他们想念的那个味道又回来了啊。再看到这边就是我们那个最棒的最引以为傲的大悦城， 嗯 啊，没错，跟我们的朝阳大悦城是同样的这个同音不同字，是当然是阅读的阅，是我们的八层的图书馆，在这边也有传媒图博书这个博物馆，也有很多陈列的这些关于传媒方面的这些博物啊，这个文物，还有呢，再往这边就是我们的上课最多的地方48教，在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广院偶遇最多的地方，也是广院最美的地方。同样呢，我们临时啊偶遇到了一位同学，那么我们来采访他今天来进入学校第一天的心情如何？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真的风景如画，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植被很多，它还有门口新开的喷泉，感觉就是像画里一样，反正风景宜人，让我对大学的期待又多了一份。 好，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应用统计的。 啊，应用统计，想不到吧？我们传媒大学不仅有播音主持专业啊，不仅有这个文编、电编，还有统计专业啊。那你对于这个专业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的了解不是很多，我只是知道它是利用计算机通过一些数据处理软件来分析数据的，应该和经济呢也有关联。 对对，没错，我们现在大数据这个联系很密切啊，没错没错。OK， 那你对于这大学四年未来有什么这样的期待或者是这种憧憬？ 我觉得我就希望在大学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实现一些自己的理想吧。以前一直对经济感兴趣，对金融也感兴趣，所以就觉得传媒大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OK，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那就感谢你参与，我们送给你这个国航的这个大礼包，谢谢。好的，谢谢。啊，凡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大学生，都有机会领取参与奖。那么每位学校呢，都会选择一名最美新生，获得我们的最美奖。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大学校园的实时的场景哈。其实真的看到这场景的时候，也挺想回到校园生活了。虽然我们在的时候并没有风景如画，我们在的时候也没有那些湖，也没有这个图书馆那么大哈，但是毕竟呢，都是对于母校的回忆和怀念。 也是非常的衷心的希望各位啊，马上要迎来新学期，尤其是大一新入学、新进入到大学校门的朋友们，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 对， 说到9月1号呢，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开学的日子啊，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在9月1号还有，在今年啊9月1号还有另外的几件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事情，其中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了有很多的这个影片，也是今年呢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的影片，都是在9月1号上映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一部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是在9月1号上映，是讲述二战时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这么一个历史事件的电影啊。在前期呢不管是首映之后还是之前在这个国外已经有过上映的这些国家，从风评来看还是一部比较令人期待的片子。 对，其实诺兰导演的作品每一部都会有他自己的风格还有特色，就觉得诺兰是一个敢于突破自己的一位导演哈。有一些导演呢，可能我们会觉得他拍的每一部作品风格都非常的相似，有一些导演我们会觉得他拍的一步不如一步哈，但诺兰其实是每一步都会有一个挺好的创意，不管这创意是在什么样的方面哈。所以这敦刻尔克我已经期待了差不多能有个几个月的时间 了 啊，20来年 对，我们这个9月1号啊马上就要上映了。我们这个在直播平台上光当贼也说终于给兜回来了，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有设计的嘛，都是9月1号，你看既是开学的日子也是这个影片上映 的日子， 嗯， 都是这个提前啊有过非常精心的设计。那今天我们酒吧活力榜的榜单同样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期节目， 对， 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关于克里斯托夫诺兰这名导演。 嗯， 其实就像刚刚赵成讲的，诺兰这个导演呢，可能国内的观众对他的了解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嗯， 因为有几部热门的影片都是在国内有过公映，而且当时也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反响，比如说《致命魔术》《盗梦空间》，也都是在国际上获得很多大奖的片子。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盗梦空间》上映的时候，好像在不管是这个影迷群体之间，还是专业的影评人之间，关于这个电影它的叙事结构也好，或者它最终想要表达的这么一种，到底是哪种结局是诺兰想要说的呢？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还是它当中带有一些自己的指向性在里面，留带一些细节供我们去挖掘？当时有很多很多围绕这部电影的讨论都会有啊，这也是诺兰电影其实它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敦刻尔克即将上映的机会哈，我们也来盘点一下诺兰这个导演和大家玩过的一些结构哈，就只能说是玩了。 对， 就是他每一个导演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结构和叙事特征，但诺兰我觉得很多人是抓不着他的脉络的。 对， 他是一个有奇思妙想的一个导演啊。 对，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抛去其他的这个部分来讲，单从这个叙事结构这方面来说的话，他的每部电影都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关于叙事结构上的惊喜在里边。 对 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分享几部关于诺兰他叙事结构非常经典的一些影片。那么第一部呢要跟大家带来的就是我觉得这是诺兰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虽然可能这一部作品比起诺兰其他作品可能很多朋友听说的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是诺兰整个创作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叫做追随，是在1998年拍摄完成的，这也是诺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他的长篇处女作，可以说他是走向影坛的一个开始啊。 对， 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诺兰他对于这种结构啊自己来玩这种精巧的程度，他的所谓这种奇思妙想和天马行空的想法，在他的处女作当中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体现了。 对， 我们也是为大家来找了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小段的片段，来感受一下在1998年拍摄的这部诺兰的处女作《追随》。这是发生在影片的结尾啊，因为这个字幕是英文的，对白是英文的，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下相应的解读。这个片子呢描述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类似于悬疑的电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影片的最后一段，这个男主角他有一个癖好，就是他终日的无所事事，但是他特别喜欢去跟踪别人。 嗯， 啊，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就是最后啊他跟踪别人之后反被设计，就是他跟踪的正好是一个盗窃团伙的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呢就把他框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圈套当中，就是让他来做自己的替罪羊，最后被警方抓走。一步一步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当中的男主角现在是面对这个警察，他是已经落入这个圈套当中，被警察盯上并且逮捕了。他当中所获得的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是在影片当中他跟踪的那个人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设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灌输给他的。 嗯，这个是影片最后哈，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把这些前面的叙事的一些东西都到了这个真相大白的一个时候了， 对，把所有的线索都归拢到最后啊。我们看到这个警察已经说了，这间公寓是属于劳埃德先生，劳埃德先生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嫁祸给我们男主角的一个假名，骗他在一张空的信用卡上签过字，于是呢他就上钩了。最后警方逮捕他的时候，这张信用卡上的这个所谓的假名啊，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警察认定他的身份就是他这个假名的身份。好，这个男主角现在也是非常的激动，告诉这个警察说啊，这一切都是这个科布干的，并不是我干的，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那最终呢还是被警方带走了。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诺兰的处女作哈，而且这个当时是得到了一个最佳处女作奖，就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当时是花了 6000美金还是多少，不是6000万呢、是6000美金还是多少，然后拍出这部电影。所以基本上整部电影当中就那么几个演员，就是因为节省成本嘛，请演员是要花钱的，就那么几个演员，然后就是能省则省了一些场景，然后也没有太大的制作，就玩出了，就靠着结构就玩出了这个大家的这种心理的期待哈。 对，因为这个我们按照现在的这种术语来讲，应该是诺兰的一部独立电影，当时呢他还没有任何这个拍摄的长片的经验啊，也不会有制作公司来给他投钱的，所以这6000美元也是东拼西凑，最终呢筹出了确实是6000美元，仅仅有6000美元啊，拍一部电影，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放到今天来讲，我们一部小成本，非常非常小成本的片子， 一部学生作业， 基本可能也需要几万块钱的成本， 差不多 打进去是吧？ 就是反正我们在学校大概10年前拍一个大概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影片，制作成本也大概要2000块钱左右吧，至少2000到3000左右。如果要租机器的话，除非你是投资20000块钱自己去买一台那种当时手持的设备。 所以说到机器啊，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诺兰拍这部这个追随他的处女作的时候，机器就是用的他家用的一个 DV 机，是他自己的一台 DV 拍摄的这个片子。而且呢确实像刚刚赵阳讲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少，只有3个角色，而且都不是专业的演员，都是诺兰的同事或者朋友，他们也都是兼职来帮忙，大家最开始就是当玩儿，一起来做这么一部片子。每周末2天会固定拍摄2天，然后平常的工作日呢，大家也会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去工作。这部片子一共是耗时了1年，利用1年当中的所有的周末，从拍摄最终到后期的剪辑，最后杀青啊，呈现出了这部诺兰的处女作，叫做《追随》。那这部影片呢，其实它的剧情非常简单，刚刚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个人他有这跟踪别人的癖好，然后反过来被陷害，而成为了一名被陷害的这个杀人嫌犯啊。剧情是非常简单，但是诺兰在这当中已经显示出了他所谓的这种精巧，对他叙事结构的这种精巧性啊，他是把整个的片子分为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述这个男主角他的一路这个可以说是关于他自己的这么一条叙事的脉络，另外一条呢是关于另外片中还有一个女主角，同样也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讲述他的一条这个故事的脉络，而把这两条脉络都给他切碎成很多的碎片，然后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换句话来讲，如果观众是顺着一条这个线性的结构，顺着故事正常的发展的这种思路去看这个片子的话，可能最开始会看不太懂，就觉得哎呦这段怎么接上这一段，这段怎么接上这一段了，就觉得哎呀这好像是有点这个摸不着头脑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影片其实虽然它人物出场的非常少，但是它把这些呢分成2个主线之后，其实它算是一种平行的结构， 对 就是它在2个时空之间去切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拿这个影片去烧一烧，就是烧一烧脑哈。虽然它的烧脑程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的结构非常有意思，一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它原来之前玩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影片最开始我以为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拍的，因为它是有点黑白影片的这种画质的感觉嘛，所以我们看它的整个的这个节奏啊，其实就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全程无尿点的这种节奏，其实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影片啊。 对，而且呢，这个为什么说全程无尿点啊？因为它确实，它这么这个采取这种剪辑的方式啊，它并不是说瞎剪，只是为了逗观众一乐。 对， 啊，给观众设置几个包袱来这么剪的。因为刚我们也讲了，它这部片子的拍摄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势必呢就会造成，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叙事来讲的话，它当中会有一些大量的空白，或者是一些这个情节啊，由于资金的原因是没有办法来进行拍摄的。而把这些整个的片段在剪碎之后打乱，重新再进行这么一个这个拼凑的剪辑的话，会让整个片子的这个节奏感呀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上，而不是说我们如果正常把这个片子如果是正常按照一个线性叙事来走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哎就会觉得 情节是有一些拖沓，有一些无聊的。 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当时诺兰是怎么想，是真的因为资金原因呢，还是说当时他就想玩结构的这个东西哈。总之他通过这种结构的打碎了之后的一个重组，把这种心里面的一些这个节奏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这也奠定了日后他在走这个心理，就是心理结构包括心理惊悚片的这个类型片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基础吧，算是。 对，没错。说到这个心理惊悚片啊，诺兰在这部追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啊，就有这个投资人找上门来，哎，说给他钱，他的这个资金问题就不用愁了，他马上呢就要筹备自己的下一部影片，也是为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我们榜单的第二位的影片，就是一部心理惊悚片，叫做《记忆碎片》。这部影片也是被很多的影迷誉为是非常非常的烧脑，因为它相比追随，它把结构剪得更碎了。我们也是找了一段这个《记忆碎片》当时的宣传片啊，我们先来简单的通过这个宣传片来感受一下这部诺兰的经典的烧脑的电影《记忆碎片》。 I guess I've already told you about my condition. Funny every time I see you. You don't remember where you've been or what you've just done.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just fades. What's the last thing you do remember? My wife. That's sweet. Dying. You really want to get this guy, don't you? My wife deserves vengeance. When you find this gu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Kill him. Somebody's got to pay, Lenny. Somebody always pays.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wander around playing detective. Maybe you should start investigating yourself. This guy is so dangerous. He's going to kill me. Who is h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want my life back. I think someone's trying to get me to kill the wrong guy. You can question everything. You can never know anything for sure. There are things you know for sure. You can't trust him. Even if you get revenge, you're not going to remember it. You're not even going to know that it happened. Who did this to you? You did.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诺兰的影片《记忆碎片》。那么相比于他的处女作《追随》呢，他是把这部影片啊剪得更碎了啊。我们在一些这个影迷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影迷，我看了干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这部影片呢，它其实是把整个啊分为正序跟倒序两条故事线索来走。正序的部分呢是把它剪成了20多个片段，倒序的部分同样是剪成了20多个片段，而且倒。的这20多个片段，它是全部采用黑白的形式来这个呈现的。换句话来讲，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一小段彩色的片段，再看一小段黑白，一小段彩色，一小段黑白，一共是40多个片段拼在一起啊。我看在网上有影迷干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他把这20多个碎片全部给自己 标号了，是吧？ 对，经过重新的标号、编号跟剪辑之后，又给重新组了一下，等于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这个诺兰导演啊，这45个剪碎的片段按照正常的顺序给拼凑了一遍， 对， 出来了一部影片。 这就好比拼图， 对， 诺兰导演是把一副拼图给打碎了，然后变成了45小块，就有影迷朋友又把这45小块给它拼到一块儿去了哈。好像之前还有影迷呢是试图把这45块按照别的方式去重组去打碎，然后看一看这个合不合理，能不能呈现。最后好像是的确发现像诺兰的这种组合的方式是比较合理了。就当我记得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阅片量不是很大哈，我看到前大概15分钟我已经崩溃了，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是干嘛的。就当时我有那种感觉，我记忆特别深刻，应该是在10年前看的了，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影片是不是放错了？ 放错了， 对， 一会儿黑，一会儿黑白，一会儿彩色。 主要是之间那个逻辑并不是特别清晰。就尤其你看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底要说什么？他是放错了吗？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影片？就是对于年少时的我来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天， 但是得硬着头皮看下去。 对，硬着头皮看下去。然后后来因为那天这个有点困哈，中间大概就是上课看的嘛，能睡了10分钟，再起来完全看不懂了。 后来好像又从头到尾给看了一遍，才把它给理下来。但现在也有点忘了，因为它太烧脑了，我觉得。 嗯，对，因为这个，如果是对这部影片啊，一点都不了解的，看开头可能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毕竟把逻辑关系啊全部打碎，只有你按照它的这个穿插的逻辑链条一直看下来，一直去琢磨它，一直到片尾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原来两条线索啊，它都给摆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拼图一直拼上最后一块，我们才能够看到，哦，整个的它这个图形啊，它这个影片原来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诺兰导演的一些作品哈，包括他的一些叙事的特别结构。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我们又回来了。今天的982活力榜的榜单呢，我们跟您一块来聊一聊诺兰这名导演，因为他的新作敦刻尔克马上就要在9月1号上映了。那9月1号呢，同时也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就要开学啦。不知道现在大家马上要开学的朋友们心情怎么样。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之前呢，我们酒吧也是为这个开学的新生朋友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福利，包括这个国航的礼包，以及我们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小分队啊，今天呢也是去到了这个北京的高校当中啊，来看一看新生入学他们的所想所说的事情是怎么样的。那马上呢，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前方的连线，来看一看我们寻找最美新生小分队他们现在在哪儿。Hello， 前方的朋友们，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最繁华、最棒的一个最美的地段，这个星光 CBD 啊，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后面的图书馆。 同时呢，我们在刚才搜罗的过程中当中呢，也是搜到了这个今天我们全学校最大的亮点。不仅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不仅说了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是整个学校这个新生入学关注的焦点，那么同样有一个专业今年也是备受瞩目，那么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叫电竞专业啊。来，一起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Hello，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陈博元，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耿维。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不是特别了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在大家看来可能就是专门的一种电子竞技的一种方向或者说专业，但其实呢真正的比如说电子竞技的人才，他们可能在南广已经开设了。因为南广的这个今年的专业呢，有一个叫电子竞技分析方向的一个专业，它主要大概是培养的类似于电竞的解说呀，或者说电竞的一些比如说幕后的一些战队的运营人员，他们主要是培养这些人才的。 对，但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是做一些游戏的，比如说大型的比赛的策划以及管理，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计或者是宣传啊。我们主要是培养一些更综合的内容的人才。 原来是更加这个高层次高能力的这种啊，原来不是打游戏就能上大学啊。在没有这个解释清楚这个专业之前，大家都以为哇塞，现在打游戏都能上大学了，原来这是一种误解啊。那么你们刚才是刚刚开， 哎，我们这个画面传输呢有一点点卡顿哈。不过刚才我们也大概知道了，给我们带来的是电竞专业哈，一个备受瞩目的新专业，然后它的一些特点啊。其实我觉得大一新生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专业到底能学些什么，但是对于就说这样的一个新兴的专业，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观察当中的哈，就是非常有专业性的一个专业。 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这个马上要就读电竞所谓的电竞专业的朋友啊，他们是怎么说的。 一说到游戏啊，就是我们年轻人最关注的焦点啊，一说到他们身上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国家这个游戏行业的这些顶梁柱啊。那么今天也感谢你们送给我们这个国航的大礼包，打开看一下，很可爱的。你们俩一个宿舍的是吗？ 对。 那可以今天你抱完睡，然后明天他抱着睡。哎，真的是、啊、好的，感谢感谢。好的，但凡参加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大学生，都有机会领取我们的参与奖。我们每位学校呢，将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今天呢，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寻找新生的活动到这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将会去往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一起去看看那里的新生，他们又是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 好，谢谢。 好，谢谢。哎，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在校园里面转一转，看看新生的状态。然后 想到自己入学的时候吗？ 我都不太记得了，好多好多年前了。但我记得我应该是九月份才到学校的。 对，我记得我也是九月份啊。 应该那年是9月5号开学，我记得应该是9月2号左右。然后也是，先是住在了学校附近，然后后来又搬到了宿舍里面，在学校里面转一转，然后去领军训的服装。哎，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对，其实现在想一想，回过头想想，其实还是挺奇妙的，因为当时是抱着一种完全未知的探索的这个心态去报道。那一天呢，你可能碰到的很多人，你也会觉得，哎呀，怎么感觉大家都很陌生？因为毕竟是从天南海北来的，全国各地来的啊。 对。 这个方言呀，包括性格呀，大家都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经过了4年漫长的这个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包括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到现在啊，可能是已经十几年的这种老朋友了。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我们第一天在大学新生入学报道的时候相识的那天的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其实大学，我觉得从未知到熟悉是一个过程哈。但有的时候呢，说起未知这件事儿哈，就是就给很多的艺术家一些可以创造的空间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聊的是 转的真好啊，你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也是艺术大师诺兰哈。其实他的作品当中很多都是利用了人们对于未知以及对于这种悬念的一些心理恐惧，然后去把这个结构给玩起来的。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聊的是这部记忆碎片，其实它是一个心理惊悚片。就是心理惊悚片按我的想法来说是什么样呢，就是说 本身没什么特别特别就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剪辑还有通过他的重新的组合，让你从头到尾呢心里面都会觉得特别的恐惧。 对，就是一直吊着你哈，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怎么回事、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通过还有这个背景的配乐哈，会把你的这个整个的情绪一直吊在一个悬而未决，好像一直自己就相当于这种双脚脱离被吊在半空中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那说到这个心理惊悚片呢，刚刚在这个广之前为大家来这个放的是记忆碎片，也是诺兰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部非常烧脑的影片啊、那说到这个烧脑呢，其实今天为大家我们分享的第三部影片也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盗 梦 空间了。同样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归类成心理惊悚片这一类。 对、就是它会让你看完了之后直到电影结束了你都觉得自己的心里面是有那种余震的、是有影响的、就它不像一些喜剧片或者是这个悲情片哈，就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想一想，但是你不会觉得心里面还有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那心理惊悚片是会让你有心有余悸的感觉的哈。 没错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地啊找到了一段这个网友关于盗梦空间的一个自己的解析啊，是这个经过网友配音的版本，还是比较的全面的。因为可能这部片子是在2010年上映的，距今也过去了7年了，可能有些朋友印象已经不太清楚了。我们马上来通过这一段视频来给大家重新的回顾一下诺兰的这部堪称神作的《盗梦空间》。 查证以及第一任造梦师一起接手了不少盗梦行动，在一次对日本人造过程中，由于造梦师的失误而被日本人发现，但是日本人看上了男主角的技术，所以给男主角自由的承诺，使男主角接受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费舍的意识中植入令他解散公司的意识，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男主角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任务其实并不复杂，大家也能够理解也都懂，就是通过三层梦境来让费舍产生解散公司的意念。整个计划是这样的，他们制造了三层梦境，这三层梦境是由女学生制造出来的，并不是谁的梦境，由谁进入都可以。首先是第一层梦境，他们绑架费舍，这个时候都蒙面着的，这是为了进入第二层梦境中。在第一层梦境的绑架让费舍产生他父亲有一个保险柜的一面，而伪装者化妆成他的叔叔，让他产生保险柜里有一份重要的遗嘱，而这份遗嘱他叔叔不知道的概念。这里第一层的梦境就是让费舍怀疑他叔叔就是绑架者，想得到重要遗嘱的想法。好了，然后是第二层梦境，在第二层梦境里面，他们想让费舍确认他叔叔是一个坏人，同时让费舍潜意识中的叔叔说出遗嘱的内容，就是不想让费舍成为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所以在第三层梦境里面，他们通过保险柜里面的风车和遗嘱以及父亲的对话来使他们的感情变得父子情深，他就会听他爸爸的话解散公司。这第三个梦境在费舍看来是他叔叔的梦境，所以他不会怀疑这个梦内容的真实性，这里也是男主角计划的一部分。然后费舍从梦中醒过来以后，只会留下一个意识，而不会记得梦中的场景。但是计划中出现了变数，这个变数有两点，一个是费舍经受过潜意识的训练，另外一个就是男主角潜意识中的牢梦。因为第一个变数，费舍的潜意识不断地攻击盗梦团队，齐藤受重伤，这个时候男主角说出了齐藤死了以后会直接进入到迷失域的事实，因为此时现实世界中有来 kick 他，所以就算留下来人也无法知道情况。齐藤得知以后坚持不让自己昏迷或者被杀死，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进入了第二层梦境。在第二层梦境里面，大家应该很好懂，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前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顺利地进入到第三层梦境。然后第三层梦境中出现了第二个变数，也就是他的老婆出现了，出现了以后一枪把费舍打成重伤昏迷状态，这个时候模糊的东西就出现了，伪装者准备把费舍救醒，但是男主角说费舍受重伤昏迷了，意识已经进入了迷失域，行动失败了，想回去。但是女学生提出了一个想法，进入第四层梦境，也就是进入费舍的梦境，而造梦师就是主角。对话中显示主角说知道去哪找到他了，然后顺利地配合心脏起搏电机把费舍唤醒到第三层中获得新生，然后完成一系列计划，在音乐声中配合依次醒过来。这个时候大家被一一唤醒，全部回到了现实世界，只有两个人没有，男主角和齐藤。齐藤在迷失域里面也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所以在意识变老，其实如果他自杀或者死亡就可以直接回来，但是他不知道。而男主角在费舍的梦境中死去，在死亡以后男主角再次进入到了迷失域， 他一开始也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应该是在里面待了很多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细节，男主角的头发都白了很多，但是由于那个陀螺，他清楚了这是个梦境，并且回忆起来他的任务，于是他告诉老齐藤这是个梦境，让老齐藤杀了他，然后自杀一起回到现实。好了，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不得不佩服。 哇，再配上我们这个电乐哈，大家也可以 非常的惊悚啊。 对，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嗯、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的右下角哈、嗯、直接就可以链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嗯，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盗梦空间的一个解析啊。 嗯嗯，这个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刚刚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问啊，应该是好像光当贼在问，说这个诺兰是不是理科生？确实，我们看完他的这个片子之后啊，觉得他这种缜密的、非常严谨的这种思路啊，像一个理科生的思路。但是诺兰确实不是理科生， 嗯、 诺兰是英国人啊，他在伦敦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但是他同时呢画画非常好。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盗梦空间》当中啊，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非常经典。演的场景也是为大家津津乐道，就是这个在一个城市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路啊是呈这个整个90度向上折的这么一个路， 对， 相当于就是一个把一个平面二维的城市给它三维化了， 嗯， 啊，这个也是经典的场景之一。那据传呢，这个《盗梦空间》当中所有的分镜以及这些场景的设计，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由诺兰自己来完成的。 对，而且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影片哈、啊，咱们说烧脑， 嗯、 主要呢是它里面的逻辑还有它的情节都要有合理性的， 嗯， 就它不是说天马行空的，就天马行空你不会相信的。就像这样的一个影片， 嗯， 它设计的所有场景都让你觉得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会实现的， 嗯， 就是其实诺兰挺喜欢玩那种就是三维啊、四维啊，然后这种不同维度和空间的东西哈，就这种它是符合。怎么说呢，不能说符合科学吧，但它是符合逻辑的， 符合逻辑的。 对，如果它不符合逻辑，大家是不会有这种信念感，说我要信任它这个场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像《盗梦空间》里面玩的这些哈，之所以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天我是在长沙看的，看完之后走出影院就觉得我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 现实里 、嗯，然后久久这种感觉不能离去的时候，正好那天长沙还下着点小雨， 嗯， 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导演，他其实把这种心理的说恐惧也好吧，或者说这种心理的这种惊悚也好，他玩到了就是很强的一个地步哈。 嗯嗯， 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伦伦，就是嗯，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梦到，在梦里你知道自己在做梦， 对，会有的，会有的。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拼命的想逃离梦境， 嗯， 你就在想我到底是使劲的掐一下自己，还是说我从这儿跳下去我才能从这个梦境当中脱离出来。 嗯， 而恰恰我自己是很多次从梦境当中确实是哦从高处跳下去了，或者是就是一使劲儿，或者是猛的一转圈， 嗯， 然后回到了现实当中。其实诺兰就很好的把就是人的这种心理和他的这个影片结合到一块儿，让你会觉得特别的真实。 嗯， 你分不清梦境或现实。 对，就是因为每个人在梦里边都可能会出现过像刚刚你讲的这种，我知道我是在做梦， 嗯， 但是呢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我要脱离我现在的这个梦境回到现实中，所以呢我就会可能在梦里啊去强迫自己做出一些所谓的这个选择也好，或者是行动也好，使自己能够有这个脱离梦境的机会。 嗯， 诺兰呢就把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这种关于梦境的一种反应移植到了他这个影片当中，而且他不只是简单的进行了一个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情境的在影片当中的反应啊，而且把这种情境给他加深的这个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强。他一共当时应该是有四五层的梦境，从第一层梦进到第二层梦，从第二层梦进到第三层梦，从第三层梦再进到第四层梦，以及进到这么多层梦之后你怎么退回来。 对， 从第四层梦你得回现实吧，你得先回到第三层梦，再回到第二层梦，再回到第一层梦。这个他整个故事的这个他结构的设计，这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巧，而且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的一点。 对，光当才说了，干嘛醒来？干嘛醒来啊？我觉得我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有遇到过，说后面有很多人在追我， 然后一直不停的在往前追，我就觉得跑不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办，我到底是躲起来还是突然想到也许我在做梦吧，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要醒了他们就不再追我了。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和经历的。对，一般人不是说做梦之后可能不太能记得吗？ 对， 但有一些其实你大脑皮层兴奋的这个区域不一样，你还是会记住一些的。我就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看诺兰的这《盗梦空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很多场景和我梦中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是吻合的， 对 吧？ 对，所以我才觉得特别的恐怖。心理惊悚就是让你心里面达到那个点，然后得到共振，你才会觉得特别的恐怖。 而且呢，这部《盗梦空间》其实它不仅仅是在它整个的这个故事的架构上，结构非常的精巧，它在这个影片的叙事上，同样也是玩了诺兰非常经典的一个叙事的结构，就是跟《记忆碎片》刚刚我们说到这部片子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迪卡普里奥饰演的这名男主角应该是叫科布，他之前跟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是这个所谓的造梦师，然后呢，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在双方共同营造的一个梦境当中，致使他的妻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区别，在回到现实之后，他还是认为自己在梦境当中，他想从这个梦里醒来，于是从楼上跳了下去。但是在这跳下去并不是在梦里边跳下去的，是在现实当中跳下去的。这个他跟他妻子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作为对这个人物的一种解释，作为另外一条线索，同样也是穿插在这部影片的主线当中。我们会看到一段这个主线的故事情节是怎么样的，然后可能会突然插入一段他跟他妻子的之前的这种回忆的经历，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片段。其实诺兰也非常爱玩啊这种结构的，我们姑且可以管它叫做游戏。他把这个影片的这个放映呢，好像是看作自己跟观众之间的一场互动的游戏。我个人的感受啊是这样的， 就好比是我们一边在这说节目，一边呢会跟大家伙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互动呢，在我们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我们会时常穿插到节目当中。其实它是两种算是平行的结构吧。他很爱玩这个哈。 对，就是只有你把这两条平行的结构，把当中所有的线索全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并且在你脑海当中重新编排出属于一条自己的正确的故事线索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他这个影片完全看明白。你会一拍大腿说原来这片子是这么回事儿。其实这是一种游戏和模拟的过程，其实这也是观影的另外一种乐趣所在。 所以今天我们是聊了一下这个关于诺兰的一些作品，因为他的《敦刻尔克》马上就要上映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烧脑的影片，但是诺兰的所有作品哈，包括那个叫星际穿越哈，就它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不会去让它用很平凡的结构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诺兰不会干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很期待敦刻尔克是除了它的情节之外，是想看看诺兰能玩出一些什么来。 九月一号马上就要上映了，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影院当中来观赏这部诺兰导演的新作《敦刻尔克》。那马上呢，我们就放出今天我们的榜单，就是诺兰的影片烧脑程度的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九八狐狸榜之克里斯托夫·诺兰的叙事结构电影烧脑程度排行榜，第三名《追随》。追随是诺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电影，一开始就把它标志性的非线性叙事展露无遗。诺兰的非线性叙述完美弥补了影片结构的先天不足。这部电影的成本只有$6000，每一个场景都是故事发展的主干线索，每场戏之间都有大量的留白，故事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如果是平铺直叙，剧情恐怕会显得单薄而且脱节。于是诺兰把故事场景交错平行排列之后，无形中加大了故事的横向厚度，几个段落之间的相互填补又巧妙地消除了大量留白造成的脱节感。 No, it was Cop who planted it when we turned over her place. Go and collar him, I gave you his address. We checked the address you gave us. There's no cop there. 记忆碎片， 记忆碎片叙事结构整齐地划分为两条并行线索，黑白的是正叙，是故事发展的前半部分，而彩色是倒叙，是故事愈演愈烈的后半部分。整个故事被拆分成为45个碎片，然后将后23个碎片倒叙以彩色片的形式拍摄，前22个碎片正叙分别插入在23个倒叙的情节当中，并变为黑白片，以凸显纪实感。影片的精妙结构绝对是电影最出彩的部分，业界也普遍认为《记忆碎片》这部影片的架构方式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Somebody always pays。 第一名，《盗梦空间》。《盗梦空间》的成功让诺兰再次证明了他能够把故事讲得既复杂又错落有致，其叙事模式注定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至少很多人在本片之前没有想过一个类似匪盗片的故事可以讲述得这么跌宕起伏，如此扣人心弦。这种叙事能力无疑是很多导演羡慕而不得的法宝。庞大的情节架构始于一个微小的点，梦境。梦的概念就像是一个爆炸开来的黑点，炸开了一个庞大的空间，积淀了很多该片多层叙述的结构建筑。而梦本身的奥秘也足以解释片中诸多看似难以相信的奇妙安排。 好了，刚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诺兰的电影烧脑程度排行榜了。 嗯，最后一个画面呢也是定格到这个《盗梦空间》的最后一个镜头上，就是陀螺在转。陀螺在转呢，是我们在梦境当中还是回到现实当中？这个陀螺到底自己会不会倒呢？这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结尾，就像刚刚赵爽所讲的那样，看完这部片子出来，在影院外面可能都会有一种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之间的这种非常奇妙的感受。 对，好了，那醒醒吧，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